走着路一条。 好生了， 哎呀。 你们看呐。 心中担压着他，压着他的身。

东西的事儿可别让金盛南知道。 对，那好办，我去找金盛南。 娜娜，出了国可别忘了我们呀。哪能啊，我还会回来呢。 祝你学业有成， 成名成家。 哎，对了对了，到时候啊，把一个外国的白马王子领回家，蓝眼睛，高鼻梁，大高个，黄头发。 我来晚了， 没关系。 哎，静静静。 静静静啊！我宣布再次举办盛大的毕业 party， 现在开始。啊 不用了， 阿姨，真

懂事快，妈妈我看着你一天一天长起来。吃喝与穿戴，富不相上更高才。你常说是街上只有读书最愉快，心中总有希望的花常开。你应该满怀雄心出国参赛，风风光光去夺奖牌，都只怪你的妈妈没能耐。眼睁睁把你脚下钉脚钗，前程横断你不难迈，一生命运定安排，满怀希望匍匐在鲜花未放雪里埋。我恨不得恨不得倾家荡产，荡产倾家把自己卖，愧对女儿头难开。Oh,